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按 Enter 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選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辟的 Insights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 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咁啊，呢個禮拜六咧就係第十五集。咁我啲同事問，講嚟講去都係講到容共咗，你幾時清黨啊？究竟要講幾多集先講完咧？無論點都好，嗱呢一集咧，大家一定要睇，係咪？呢一集咧個題目就係蔣中正陽奉陰違，對咩陽奉陰違咧？對聯俄容共政策陽奉陰違，亦都埋下清黨嘅伏線。所以幾時清黨？咁而家都講到蔣介石埋下清黨伏線啦，咁啊即係快啦。呢個禮拜六十點鐘。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記得收睇。 ティンガー、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で、好像行過咁已經過曬㗎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運財、外面的大賽波士、接近終點、ボーボーや、 7개국 총상금 17억원 자존심이 걸린 국가대항전 코리아 스프링 코리아 컵 최정상급 말들의 월드 챔피언십 2017 코리아 컵. 好啦，咁啊，今日呢個九月九號晚啦，咁就係我哋馬場 USB 邁向第100集啊，咁就歡迎大家收睇先。咁啊，我係尤達， 我係嘉嘉。 咁啊，我身邊咧，頭先其實我今日晏晝咧都已經係出咗個通告，就話俾大家聽咧，今日咧我哋為咗慶祝我哋第100集嘅馬場 USB 咧，就專登好榮幸請到咧前愛倫嘅副練馬師，亦都曾經亦都幫過阿姚本輝都做副練嘅，亦都帶過。即係幫阿愛倫啊，同埋姚本輝咧，亦都帶過好多馬出去遠征，亦都攞得好好成績嘅黃守峰，峰哥， 你好， 歡迎你，歡迎你， 你好，你好， 歡迎你嚟我哋上我哋 My Radio 嚇。咁啊嗱，其實咧今次咧就即係喺節目未開始之前咧，咁我都要交代翻少少嘅台務先。咁大家都可能都已經知道咗噶啦。咁我哋嘅全新嘅 My Radio 嘅賽馬節目《鬱敏射馬》咧，就已經係。即係正式登場啦，咁咧亦都已經呢個節目嘅收費表咧，亦都已經上咗架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上去咧，即係我哋 My Radio 嘅一個網頁咧，就係 Raystock， 可唔可以出咗嗰個 roller 唔該？咁睇翻嗱，陣間我哋會有一個網址顯示出嚟咧，咁就話俾大家聽咧，咁就可以你哋上呢個網址咧。就係、是、去訂購我哋呢個鬱敏射馬嘅節目。咁其實今日晏晝咧，我同阿拉拉啊教主咧，嗱而家鏡頭下邊碌住呢個網址，大家就可以上去呢度咧，咁就去睇翻我哋嗰個消即係個詳情同埋咧付費嘅方法。咁我哋咧就即係喺我哋啱啱今日晏晝啦，咁頭先都講咗咧，就我啦拉拉啦同阿教主咧就已經係錄咗我哋今即係聽日賽事嘅鬱敏射馬噶啦，咁啊，即係如果有訂購我哋呢個鬱敏射馬嘅朋友咧，咁咧就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咧，即係 My Radio 喺網頁裡面嘅通告咧，即係會我哋會就根據你哋俾我哋嗰個 Gmail account 咧，咁就會將嗰個節目嗰個 link 咧就會 send 俾大家。咁其實咧頭先都講多少少啦，咁大家入到去嗰個網頁嗰度之後咧，咁咧就會睇到咧有啲條款嘅，或者我哋去下一版。 咁咧就係嗰個節目收費表啦。咁嗰度咧就大家就需要咧就填寫你哋嘅個人資料啦，同埋個電話號碼。最緊要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咧嗱，男而家箭嘴指住嗰度咧，就係咧大家係需要咧就要去提供一個 Gmail account 嘅。咁啊，即係點解會一個 Gmail account？ 其實咧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嗰啲片咧就係、是。即係經 YouTube 放出嚟啦，咁 YouTube 同 Gmail 都係同一個老細噶嘛 ，Google 啊嘛，咁所以咧就為咗方便咗我哋即係啲技術人員咧去統一去發布呢個我哋嘅節目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即係需要咧，大家咧要提供一個 Gmail 噶，咁如果大家係未有登記 Gmail 噶，咁其實喺呢個表嘅呢、這個版面嘅下邊咧，其實都有一條 link 咧係會話俾大家聽咧，你哋可以走翻去。Gmail 嗰度咧就登記一個新嘅，即係你哋嘅 Gmail address 嘅，咁就大家就記得密切留意呢樣嘢啦。咁啊，即係如果因為俾唔到個 Gmail account， 咁啊錯過咗我哋嘅提供咧，咁就真係咁啊，真係大家都唔想啦，係咪？咁所以大家咧就希望大家咧就踴躍支持我哋呢個全新嘅賽馬節目《鬱敏射馬》。咁啊，我哋三個咧就教主啦，我啦，同埋拉拉咧，當然就會。即係會精心挑選啲精選場次咧，咁就最希望幫到大家贏到錢，最緊要呢樣嘢啦。咁我要翻嚟先，咁啊係啦。 我哋上個禮拜我哋兩個成績都唔錯啦，咁我相信嗰度都足夠大家去支持呢個鬱敏射馬。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真係多幫手啦，因為咧好，我哋呢個節目真係嘔心瀝血，真係咧。即係今日晏晝錄緊之前咧，我哋都仲喺度，即係三個咧，我哋仲喺度講，即係要揀啲咩馬。咁當然啦，而家未買嘅就快快手去買啦，因為早買早享受。因為咧，我哋就唔同我哋以往即係而家現行嘅月費支持計劃嘅就唔一樣嘅，因為我哋就係一個月費咧就包一個收費咧就包曬嗰個月份嘅每一個本地賽馬日，咁就每一個賽馬之前咧，咁我哋錄咗個節目之後咧，就會俾嗰條節目嗰個連結你哋咧，咁你就 click 上去咧，你就可以睇到我哋嗰個當日嗰、那個賽日嘅心水噶啦。咁啊，當然啦，因為有呢個鬱敏射馬，當然我哋馬場 USB 亦都係一樣咧，都係會有 tips 提供。但係咧喺未講呢樣嘢之前咧，咁我哋要即係都要話翻俾大家聽咧，即係嚟即係我哋依家。嗰、那個安排就係話咧，以後我哋呢一個嘅馬場 USB 裏面嘅 tips， 即係我哋嘅心水提供咧，就會係納入咗喺我哋嘅月費專享計劃裏面嘅。咁我哋不如咧就等我哋嘅技術人員再話俾大家聽，我哋去開個片先。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每月月費專享馬場 USB 俾 tips。 系啦，咁啊，大家咧以後咧，我哋我哋喺馬場 USB 個節目咧，就喺每一次我哋俾我哋嘅心水之前咧，咁我哋都會咧有呢個咁嘅公佈咧，就係話翻俾啲網友聽咧，即係呢個係我哋嘅月費專享，即係俾77.7支持我哋嗰啲網友咧，就會有一個咁樣嘅專享俾大家嘅心水嘅。咁所以咧就咁啊，閒話有提啦。咁其實今次咧就因為適逢咧，咁就聽日咧喺韓國咧。咁就有兩場嘅韓國嘅國際賽事啦，咁今年已經係叫第二屆啦，所謂啊，咁舊年同樣跑呢場賽事嘅時候，咁啊啦咧就去咗韓國親自現場睇，咁我就喺度咧就打主持大局， 你喺度數銀錢， 我就喺度，佢就喺度幫我贏錢，就幫我數銀錢啦。咁 係啊，呢個好緊要啊， 呢個非常之緊要，所以呢個特別任務揾。咁所以咧，今次咧嗱，點解我要請阿峰哥嚟，即係我哋今集呢個節目，當然除咗係慶祝我哋隆重其事，我哋第100集呢樣嘢之外咧，咁當然100集一定要揾翻個有翻送上一份量嘅嘉賓嚟同我一齊做節目。除此呢樣嘢之外，頭先我喺開場介紹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阿峰哥亦都。都是即係跟隨咗阿愛倫而婉輝啊，就即係呢兩個比較多派馬出去出邊跑嘅練馬師，就即係多年，尤其是愛倫，即係大家都如果仲記得，即係大家如果好似三十個外嗰啲咧，都知道愛倫即係喺香港重練嘅時候係幾咁出神入化。即係所謂而家嗰啲咁嘅魔法幻影都唔知咩，真係要行埋一邊啊！真係老老實實啊！咁啊，峰哥可能你可以再講多啲。咁所以就想趁今次就咁啱有呢兩場嘅韓國賽事，而又咁啱咧，我哋有香港兩隻香港馬過咗去啦。咁亦都係同屬阿峰哥、師兄啊、沈澤成啦。咁啊，所以就專登咧，就真係希望阿峰哥就可以咧喺今集嘅節目裏面咧，仲同大家分享一啲即係大馬遠征嘅嘢啦。咁當然啦，峰哥亦都即係都有一段時間就即係闊別咗馬圈。咁而家翻翻出翻翻翻翻嚟，即係重返呢個馬圈，咁啊當然要即係 同大家同大家同大家講傾下偈，咁啊打個招呼啊，咁啊峰哥啦，咁啊問一問你先啦。咁其實咧就當年你即係喺講大馬遠征方面，咁其實你都跟咗好多，好似我頭先我喺阿峰哥屋企食飯，咁啊峰哥我話食招呼，即係阿嫂啊煮咗餐好正嘅飯俾我哋食啦。咁啊睇翻佢嗰啲相，咁當時我仲記得咧，我就有指住一張相，指住張原居民嘅相，我就咦呢只咪原居民，因為嗰啲日文我都知啊嘛。咁同埋嗰年99年佢去跑日本杯嘅時候，我當時我都係在場嘅。咁我就冇聲音，咦？不當時係李騎嘅咩？你去操嘅？咁或者你可唔可以講俾大家聽咧？即係其實咧，如果你帶一匹馬去遠征，其實都係一個好熱、好深、好一個好深奧妙嘅一個學問嚟嘅喎，峰哥。 咁就其實帶馬遠征咧，就好多嘢擔心。咁啊，擔心有啲咩咧？首先坐飛機，有冇事啦？有冇雲機浪啊？雲機浪喎、啊，會嘅喎、啊，因為坐咗飛機上高咧，會有啲氣流啊嘛。我哋坐飛機都知啦，係咪先？突然間啲氣流擺來擺去咧，會整親到佢。咁咧，我哋會久不久咧就會大概十分鐘啊，每隔十分鐘就會，因為我哋坐嗰啲係卡高嚟噶嘛， 係 啊，咁就每隔十分鐘咧，我哋會落去巡一巡佢一次，究竟佢有冇事啊？有冇整親啊？即係基本上係你會每一刻都要留意住佢，因為大馬遠征咧就係好艱巨嘅工作咯。咁但係當時咧99年咧，我只不過係一個拆旗員嚟嘅啫。咁就咁啱啱嗰只原居民咧就喺香港嘅時候咧，就我負責操開佢嘅。咁就有機會咁啊帶咗只居民。咁當時同我同行嘅咧，咁啊當然有馬夫啦，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阿沈集成嘅 ，sorry， 阿愛倫嘅第二副鏈，咁啊叫包兆輝， 係阿包， 係啦係啦，咁就 兩撇雞，胡蘇輝哥，係啦， 咁咧佢就負責帶，咁我就去嗰邊操嗰只馬啦，啊，咁帶之前咧。咁我真係我乜都唔識噶嘛，做操馬我點知要咩咧？原來咧，愛倫嗰陣時佢最先帶馬嚟咧，就係帶嚟香港嘅殖民首長啦， 第一屆嘅香港邀請杯， 記得 一帶嚟就贏啦， 係 啦。咁咧，原來佢已經好有帶馬出去啊嗰啲咁嘅經驗啊咁啊。咁佢咧就講俾阿包兆輝聽啦，咁就要需要帶啲乜嘢，帶啲乜嘢？哇！原來好多嘢帶嘅喎，一個大箱，大木箱。咁帶啲咩咧？全部帶嗰啲馬需要用嘅嘢啦，馬皮都要有幾張喎，有啲行街馬皮啦，有啲瞓覺嘅馬皮啦，有啲厚馬皮啦。咁因為喺日本嗰時應該都。 冻噶，都冻噶，系啊！ 十一月几啦嘛， 十一月啊，冻啦， 系啦， 十一月最后一个礼拜日， 系啊，冻噶啦嘛，已经咁，所以包括马嗰啲配件啊、打脚包啊、马鞋啊，足足原来摆晒啲嘢落去咧，系一箱一大箱嘢嘅。咁仲有，原来要带啲水过去噶， 系啊， 要饮翻我哋。香港嗰啲水嘅喎，咁點解咧？都係愛倫講嘅，因為驚佢哋水土不服啊，去到飲咗佢嗰啲水咧，驚佢唔習慣啊，即係唔知啲水話明水土不服啊，佢飲咗肚痛啊，或者唔舒服啊、發燒啊，咁啊好麻煩啊，咁要帶埋。我記得嗰陣時都帶成八樽水去嘅，嗰啲我哋嗰啲蒸餾水咧，八大樽嘅。咁啊，當時好多工作人員幫我哋啦，唔使我哋抬啊！如果要我哋抬，大鑊係嘛？ 都大鑊㗎，啲、水重㗎嘛。 其實好多嘢擔心嘅，去到咧就好唔好彩啦。咁啊，袁居民咧真係有少少發燒， 即係好似啱啱今次即係中環大地，佢又有發燒喎。 有發燒啦，係啦。咁就其實就唔使太擔心嘅，會。因為喺個飛機嗰度咧，可能或者焗得滯啊，因為要冚住馬屁啊、剩啊，可能又要你知啲機嘅啦，去到嗰度未必咁快落嚟啊嘛，啲卡高又要 delay 啊，又要等啊，去到個 contain 嗰度咧，差唔多大半日咁上下啦，即係都幾長下，起碼十幾個鐘噶啦，即係要譬如喺香港出發， 去到日本嗰個 quarantine 嗰度都要成十幾廿個鐘咁上下啦。咁去到嗰度好多嘢擔心，即係冇事啊，擦下啲腳包有冇損啊，有冇流血啊，有冇整親啊，咁最緊要依樣咯。咁其次咧就係探熱啦，梗係啊，有冇嘢？咁啊真係有少少發燒嘅。咁但係好彩咧， 但係呢樣嘢係咪經常即係大馬出 會嘅？會 經常會有發生。 會嘅，係啊，係啊，會嘅，會嘅。根本嘅發燒嘅機率係高嘅，係高嘅。因為你由一個國家，如果你帶去英國跑或者仲慘，我哋足足廿四小時，係帶只馬去英國跑，係足足坐咗廿四。係 喎，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居民都跑過英 傾初賽， 連馬生輝都係啊， 連馬生輝就跑 轉氣， 轉氣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咁咧就所以要睇下佢嗰個發燒嘅情況點樣啦。咁就唔食料喎，咁就麻煩啦。咁唔食得就唔操得噶啦嘛，係咪？你再操佢咪散咯。咁就諗辦法嘅，其實我哋帶咗好多濕片文去嘅，咁去輔助佢啊，咁就俾多啲其實當時好有經驗嘅，即係都係我倫講，唔係阿包講，咁就開啲鹽水俾佢飲嘅，開啲鹽水俾佢飲啊，咁就唔係話好鹹嗰種啦，落少少鹽落去咁樣俾佢飲，盡量俾佢飲多啲水， 同埋真係好似吊鹽水咁樣啫。 你明唔明解咧？你個人咧唔係馬一樣啊，唔好話人。你飲咗鹹嘅嘢咧，係咪好口渴嘅？ 係 咪？好口渴咪去飲多啲水咯，飲多啲水咪揮發咯，排到出嚟咧，咁佢個發燒嘅程度咧會變翻 normal。就係咁嘅情形。 即是好像啲人病咗，病到燒咗，走去吊鹽水。 是 其實嗰個都是個義工。 冇錯冇錯，冇個。咁就第二日發完燒到第二日下晝都嗰個 temperature back up 即係冇嘢。 跟住又食翻嘢啦。 跟住就操佢啦。所以就咁操到去要操又要適應啦，要。 又要左轉右轉 啦，係啦，冇錯啦，因為去 Tokyo 嗰個馬場咧， 左轉啊嘛， 冇錯啦 ，anti-clockwise 先啦，咁就要由唔同方向去操啦，咁要睇下只馬適唔適應啦。我其實咧，即係以我三十幾年嘅經驗咧，如果一隻叻嘅馬咧，佢跑咩地都得嘅，左轉右轉咩地都得嘅。我講一隻 Kaffir Horse， 但係如果蠢即係蠢嘅馬咧，你突然間轉咗個左啦，佢真係唔識轉。好似我哋有一年帶兩隻馬過去跑安田紀念，一隻係奔騰，一隻就勝利， 就係當年嘅打比冠軍， 冇錯啦， 99倍嗰只 係啦，冇錯啦，叫 Holy Grail。咁咧去到之後，哎呀弊啊，佢真係唔識左轉。 你講嘅勝利 係啦，唔識得左轉，所以佢係唔叻嘅馬啦。咁啊，後尾跑下咧， 即係另外田嗰條搭嗰條， 係啦， 斷 咗啊， 斷埋啦， 斷到爭啲跌咗落嚟添。咁掉下咁樣就包大尾個終點啊。咁啊，個腳踏嗰度斷咗， 斷咗條帶啊嘛。佢都你俾我騎先，你斷咗個腳踏，你點樣騎啫？ 斷咗腳騎唔到啊。所以佢真係唔識左轉啦。咁啊，佢叫唔係叻嘅馬啦。我講叻嘅馬咧，好似連馬生輝咁咧，佢好一萬尺都揾唔到一隻，十萬尺都揾唔到一隻，佢太叻佢坐咗上去，佢係好知道上高嗰個人俾指示佢，佢就去啦。你唔喐佢就唔去啦。好聰明，好聰明。我騎佢未整跌過我，就係好乖嘅，好乖嚇。所以馬就係咁樣。如果帶去遠征咧，就係所以擔心係佢個水土啊各方面啊咁發生咩事故啊，最緊要自己喺當時嘅當機立斷啊。譬如整親咗又點樣去處理啊？就最主要依啲都係圍繞住依啲問題。 一個好簡單問題，即係有嗱，你哋帶咁多馬遠征，即係好似都要適應嗰個左轉嗰個問題啦。即係尤其是去新加坡又係跑左轉，你哋會唔會喺教嗰陣？有啲即係學你或者有啲好聰明，教兩下咁就識啦。有啲咧就會教極都好似勝利嗰啲教極都。唔得，你哋有啲特別方法去教嗰陣，教佢出腳，即係唔係好似平時教馬咁咯？ 其實咧就 速成班啊，有冇？ 其實香港好好嘅。 係啦。 咁咧我哋逢係有帶馬遠征嗰陣時咧，咁就要運去 quarantine 嗰時 quarantine stand by 至去 先至至搭飛機走啊嘛，係啦， 咁啊，全部要封曬圈啦，咁至我哋至可以出圈騎道圈俾我哋騎嘅。道圈得我哋一隻馬啫嘛，即係譬如我一隻馬、兩隻馬，咪俾你兩隻咯，安排你兩隻馬，全部封曬。 因為你 quarantine 就一定要係普通正其他嗰啲馬要跑曬之後收曬操零，完全離開咗嗰個馬場範圍。 冇錯啦， 你哋啲 quarantine 嗰啲馬先至可以出嚟跑。所以點解即係好似我要譬如話國際賽睇神操咁樣，都要等啲本地馬收曬操啦。 係啦，冇錯。 先至到啲外隊馬慢慢出嚟做，就點解所以咁樣？就係咁嘅原因啦嚇。 咁就可以俾我哋喺好短嘅時間，就令到只馬希望適應到左轉嘅跑法。 明白，就是這樣。剛才講到左轉，大家都知道這兩場的韓國賽事，其實那個馬場即是首爾，那個不是漢城， 那個叫首爾， 那個叫蘇帕，其實 全名叫做 Less One Park。 是，我知道，但是現在其實那個地方叫漢城，以前叫漢城，現在改了首爾。但這個馬場究竟是怎樣呢？我就準備了一些資料給大家看看，我們就先跟大家看一看跑呢場韓國短途錦標嗰個平面圖先，我哋下一張相嗱睇到啦。咁呢一個咧就係首即係漢城嗰個馬場嘅平面圖啦。咁嗰個即係千二米嘅起點咧，就係去到對面直路差唔多，啱啱開始即係紅色線嗰度咧，嗰條紅色線向翻左轉，翻翻去到前面面前終點尾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千二米嘅途程。其實咧嚴格嚟講就同呢一個沙田啊。同沙田那個千二米咁上下，即係嗰個其實那個馬場嗰個形狀都係同個內泥地嗰個內圈咁上下，因為大家 弧度啊， 個弧度都係咁上下嘅。同埋大家都知道咧，而家暫時嚟講咧，韓國咧都仲係全跑全沙地嘅。咁啊，有説就話出年開始咧，咁就韓國咧就即係研究咧就話跑草地馬啦。咁啊，咁呢個就後話啦。咁但係呢個咧就先俾大家睇下啦。其實就類似即係等於喺香港跑泥地千二嗰個同事，不過咧佢係倒轉咗圈咁解嘅啫。咁但係咧嗰個漢城呢個馬場咧，其實嗰個跑道嗰個闊度咧，其實都好闊嘅。即係如果佢全闊開咧，佢係比沙田嗰個全闊跑道係仲要闊嘅。咁所以咧，即係所以有陣時你大家即係譬如話，大家舊年睇呢場韓國短途錦標嘅時候，見到一啲馬咧集到直路咧一字排開，各有各跑咧，就係、是、你要個馬場真係要咁闊，佢先至可以咁樣一字排開噶嘛。如果唔係都係攆埋一堆。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俾一個平面圖大家參考一下啦。咁我哋咧就睇一睇啦。嗱，咁今次嘅韓國短途錦標有啲咩馬跑咧？我哋下一張相啦。嗱，咁呢一張相咧就係即係當時喺嗰度抽檔嘅時候，抽完檔嘅結果咧，咁就將嗰個彩衣咧就擺咗上去啦。咁我就即係讀一讀俾大家聽，即係有啲咩馬跑啦。咁啊，分別就係一號咧就係美國嘅代表啦，絕無虛言啦。二號咧亦都係二號就韓國嘅代表啦，多多益善啦。三號咧亦都係韓國嘅代表啦，沙登納里啦。四號咧就係我哋香港代表啦，永旺年年啦。咁就阿羅利亞策騎嘅，咁啊沈澤成嘅馬啦。跟住五號馬咧就亦都係韓國嘅代表咧，就加速不敗。六號咧就亦都係另一批嘅韓國代表忘了心跳。七號咧就係日本代表優美約步咧，咁就係由阿武峰策騎嘅。咁八號咧就係亦都係韓國嘅代表啦。九號都係啦。咁八號就係海亞啦。九號就係兔含山啊！哇，呢、這個要讀得好小心，係咪？講啊，個粗口咯，又含又剩啊，又兔又含啊，真係大鑊啊！真係。咁啊，十號咧就係新加坡代表呢匹温布頓啦。咁陣間我都會講少少呢只温布頓嘅。咁十一號同埋十五號至到十五號咧都係韓國嘅代表。咁分別就係十一號嘅夢想展開，十二號嘅開放高空，十三號嘅銀狼。14号嘅强力快刀啊，咁呢个强力快刀都好有名气嘅，嗰边咧都系韩国嘅马王级嘅马嚟嘅。咁啊，15号咧就系呢匹超勇劲推啦。咁啊，就系呢个咧就系 超勇劲推上年跑呢一场跑第四嘅，佢系 啦。咁啊，得一个冷脚走入嚟咧就跑过第四嘅。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呢个韩国短途锦标嘅参赛马啦。中间影住嗰个反嗰就系嗰只奖杯啦。咁啊，所以今年咧都有啲新加坡啊、美国啊、日本啊、香港啊、法国嘅。有隻法國馬啦，咁法國馬就係韓國杯嗰場啦，咁可以翻嚟先。嗱，咁講咗交代咗嗰、那個即係參賽馬之後咧，咁我哋咧都準備咗啲賽事片咧，同大家參考下啦。咁都同大家咧都研究一下呢一場韓國短途錦標究竟阿永旺年年咧可唔可以真係一出即勝咧？我哋退片先。 好啊，先睇下啲韓國代呢個條就係上年啊韓國短途錦標嗰一條片嚟嘅。其實就係俾其實播翻俾大家睇，就係話俾大家聽條跑道係點跑嘅啫。其實就係話 咁呢一場其實就係話，其實就係、是、其實如果跑短途咧，其實就冇乜所謂。但係大家留意翻咧，嗰、那個嗰啲沙咧，其實咧就真係好似跑沙灘，佢 kickback 好犀利，睇到好似吸塵機咁樣嘅。所以你見到啲馬咧，散曬出去。你留意，大家要留意一樣嘢，你要留意著 Shaday 嗰件衫嗰只咧 ，Grandpa Grandy 啊 ，Great Brandy 啊， 嗰樣順走啊叫做。你睇佢點走位，其實你就知道，佢而家其實已經走去最外檔嗰只嘅，即係話俾你聽咧，就唔可以食沙。佢而家走去七碟。 嗱，前面而家就即多福就喺前面走緊啦。 隔離嗰只就係超勇勁區啦，就係乜嘢？點解我叫大家特別留意嗱？呢只嗰樣順走嗱，佢沿途係唔驚走蝕位嘅。你睇佢走咗出去七碟咁樣去上嘅。啊，當然啦，佢擺前面走咧。你後上嘛，最後要爆嗰段嘅氣，因為個沙好，即係啲好深啊沙，所以要用好用嘅氣先可以衝到上去。所以嗰樣純走咁嗰邊係1600-1800嚟噶嘛，係 啦。嗱，一見到佢 追到上嚟， 即多福就收姜爺媽啦。咁啊，其實俾條片大家睇咧，就俾你大家了解一下呢個跑道嗰個形勢啦，同埋話點解啲馬會跑到咁散啦。 即係其實好簡單，寧願走蝕位都唔好食沙，因為嗰啲沙真係踢上嚟真係你睇到係。好似吸塵機咁樣嘅， 咁我哋做就準又有啲仲有啲賽事，我哋繼續睇埋落去啦。 好啦，咁我哋先睇下嗰只多多益善啦。嗱，韓國咧著嗰啲彩衣咧，佢係跟騎師嘅，佢唔係跟馬，所以我剪片嗰陣，你應該個騎師同今次嗰個唔同咧，就唔係我哋剪彩片，就係話佢係著翻呢件，即係佢係跟騎師嚟咋。呢只多多益善就上呢一場咧，其實就有兩隻日本馬去跑嘅，佢贏呢一場馬。咁但係嗰兩隻日本都係地方馬嚟嘅，咁所以就唔夠跑噶嘛，贏咗呢一場馬。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呢只加速不敗，其實就喺前面又係嗰啲啊順放安。但呢一場就唔係喺首爾跑嘅，佢喺釜山跑嘅呢一場馬，其實就係話嗱。大家咧就睇呢啲韓國馬嘅賽績咧，就唔需要介意咧，佢贏得好遠或者哦，今次點解輸咁遠啊？韓國因為始終考沙比咧，成日今日贏你5個馬位，聽日可以輸翻10個馬位俾人嘅，就唔需要喺個勝負距離嗰度太側重嘅。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嗰只黃鳥心跳啊，其實就係入邊黃母深藍衫嗰只嘅。其實呢一場呢只黃鳥心跳咧，其實又係咧嗰呢場咧就唔係第一班，仲要係第二班，不過又係上緊嘅馬啦。咁樣就變咗就係喺呢場咧就用一個叫顧林柏嘅外國騎師跑啊，即係食羊腸啊，我哋叫做話。大家其實看到的他又是那些呢走一走跟住就冇得追那些，但始終我級數就會在那裡就是會差一點的，其實他這一組的第二這場只是第二班賽事。好了，跟住我們看二級賽這場韓國二級賽，那就有兩隻馬就會在那裡跑的，就是贏那隻就是出面藍眼罩衝上來很厲害那隻，就是那隻銀狼，另外入面那隻就是那隻海雅，海雅之後再跟他跑1600米呢就輸回給他輸好遠。但是這一場就是1400米啦，今次就跑1200米，那就看看怎樣就會說好啊。跟住看看這一場啊，叫做韓國杯預賽啊，他們叫做即是香港就譯做 Owners Cup， 即是馬主杯，但是韓國其實這場就是韓國杯預賽來的，那個又買1600米，大家就可以看到前面呢白帽紅衫彈出來的就是那隻 Power Break 那隻強力快刀，現在其實它就是韓國1800米紀錄保持者，出面衝上來的就是那隻 Triple Line 那隻三進九就在跑這個 韓國杯。 好啦，最後啊，仲有幾隻要看，就看呢隻超勇勁區。嗱，呢隻就話就真係獨孤一味放頭啊！佢擺喺前面順走咧，其實佢係有大冷門機會。佢上邊就係咁樣跑第四嘅，咁又佢係喺前面咁始終跑一班，但係咧。呢一隻馬其實咧喺嚴格上嚟講，去到韓國跑嗰啲級制賽已經開始唔係好夠跑，咁就佢係擺前面，佢係屬於擺前面走嗰啲馬嚟嘅，呢只超勇勁區。咁樣就好啦，我哋跟住翻翻嚟睇啲外隊馬，睇只温布頓啦。咁啊呢場就輸咗俾潘明輝嘅，咁啊輸咗就係入邊嗰只法洛啊。咁咧温布頓其實咧就同韓國喺新加坡同韓國馬交戰咧。其實佢唔係第一次嘅啦，已經係之前試過嘅啦。呢一隻温布頓，但今次就第一次作客咁樣就，但係呢一場就係俾人哋 新加坡的傳媒說他全面取勝機會但贏不到。好了，接下來看一隻優美弱報，就是 穿天上樂園那件衣服，前田俊二，就是那件衣服。這隻馬其實要留意一件事，就是其實他呢跑地方的馬場是好過跑中央，他跑中央呢那些泥呢， 這個是黑船上地方三級賽。 好，最後就看一課集，就是看一隻永旺年年他怎樣試那課集。這一課集呢就被人家評價就說咦好像差一點，師兄你可以講一下。 其實這課呢他操完之後呢都說即之後啲好多啲報道都話佢就狀態冇咁 fit 啦，咁但係其實跟住佢去咗日本咧，即係去咗韓國咧，再操翻就好翻少少嘅。咁啊，峰哥你點睇呢只呢課佢呢課試習啊？ 誒，佢呢課試習其實上力都唔係話好十足嘅，因為佢 off 咗咁耐咧，第一課習咧，我哋評佢中規中矩咯。唔突出嘅， 呢個係第二課，其實佢之前仲試過課仲差嘅嗰課係 唔突出嘅。 咁佢都即係佢都係比較有啲當時嘅比較有啲叫做趕功夫之下咁就走咗，即係譬如咧咁。但係咧只馬去到韓國之後咧就比較好啲啦。咁我哋咧喺未講我哋自己的心水之前咧，咁其實咧我就準備咗一個咧，即係當地韓國嘅官方嘅電視賽馬嗰邊嘅主持咧。就訪問咗丁冠豪，咁就即係丁冠豪而家就係阿沈集成嘅副練啦，咁就佢就訪問阿丁冠豪咧，就關於即係講問翻佢咧嗰兩匹即係去嗰邊跑嘅代表永旺年年同埋中橫大地嘅機會啦，咁我哋去一片俾大家睇下先。 He's in Hong Kong, the rating is already 117. He's a bit high because and there's no any Dutch rates for him in Hong Kong because the rating is too high. And here is suitable, the rating is suitable, and the I think the surface, the land is suitable for him. So we take this horse to come to here because he is run good on the dirt in Hong Kong. The career track is similar like a sand track. It's not a real dirt track. In Hong Kong, the track a bit hard. It's a dirt track, but a bit hard. In here, a bit deep. So it's a different, but I think that he can handle it. I think after this one, I think the plan is to see how good he run in this race. Maybe in if he get a enough rating, he'll run on the Hong Kong Mile. This horse never run on the dirt, so we don't know his handle can handle or not. But in the morning trip work, I ride him in here. I think that he feel good on the track. I think he can handle it. But only the one way is in here is the anti-court ride. In Hong Kong is the court ride. So I concerned that he maybe when he turn then get a little bit maybe not very well only. I concerned about that. But I think he can handle. Yeah. And this horse, he won in the group three race too. This horse, the health is good, and the form is good, and eating good too. I think he's happy in here. Yeah. And when they're riding the track work, I think he's happier than in Hong Kong. 加油，永旺年年。 好啦，咁大家睇完呢個訪問咧，咁其實我都或者講少少，即係注講翻少少佢講緊啲咩嘢啦。咁其實佢第一隻即係中環大地出嚟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只馬喺嗰邊都適應得好好啦，大致上，咁就係話佢希望啲長馬，即係因為佢話咧喺沙田喺香港就冇高班嘅泥地賽事。咁因為佢而家嗰個評分咧，根本你喺沙田都冇嗰啲高班一班嘅賽事咧，咁更遑論話有咩話講咗好耐話沙田即係香港應該有啲泥地嘅級制賽更加冇啦。咁因為冇咧，咁佢又 賽期又冇揾，所以咧就揀到呢一場嘅韓國短途錦韓國杯啦，咁就俾呢只馬出去跑，咁同埋因為呢只馬佢本身佢喺泥地喺香港跑泥地都有根據噶嘛，咁所以就佢就希望可以即係、就是、希望可以喺嗰度咧就跑得好，咁如果佢跑得呢場跑得成績 OK。亦都攞夠評分嘅話咧，咁佢希望就係話部署呢只，即係希望馬房就部署只馬就跑呢個香港一里錦標嘅。咁至於只永旺年年咧，咁其實佢都話咧，只馬去到嗰邊咧都適應得好好。咁亦都係話話阿丁仔都頭先都講話，只馬佢喺嗰度仲開心過喺香港。咁但係佢就有一個問題，其實大家都喺出邊即係好多嘅訪問都嘅一啲報道，你都睇到佢嘅比較擔心一個問題咧，就係話第一啦，佢未跑過泥地啦，未跑過即係喺沙田都未跑過泥地嘅，咁啊未驚佢就適應唔到嗰個韓國嗰個沙地啦。咁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佢就係話咧，都幾重要嘅就係頭先阿峰哥你啱啱提即係講就係左右轉嗰個問題啦。咁就係話佢就唔知道只馬個左右轉，咁但係佢就話佢騎過。即係佢操嗰只馬，親自操嗰只馬，佢覺得即係佢話佢覺得係可以應付到呢樣嘢。咁當然就到真係跑嗰陣就先就唔知㗎嘛。你操就算你操到點樣教到都好，你如果佢到競賽你好多馬逼埋你嘅時候，咁佢未必即係如果唔得嘅就真係唔得㗎啦。咁所以佢就對到，但係佢就希望就話佢可以適應到嗰個。嗰度嘅泥地嘅啦，咁如果好似佢以往嘅跑法擺喺前面走嘅，咁佢又夠硬，你後面啲馬要想追佢都好難。咁而家喺即係而家喺香港咧，咁呢只永旺年年就大熱門啦，廿幾蚊啦。咁嗱，峰哥頭先你啱啱睇完呢條片啦，咁你睇過呢兩隻馬嗰去到嗰邊嗰個觀感，你覺得呢兩隻馬嘅情況係點樣咧？即係個觀感係點樣？ 啱啱睇佢神操咧，就即係中華彈地咧，佢修身啊、模式啊，佢 ready 咗嘅。有作戰水準嘅，咁就永旺年年咧就比之前兩個試習咧都係好咗啲嘅，咁但係都係同阿坡咁樣講，咁有兩樣嘢擔心佢左轉得唔得，同埋佢唔同積多福嘛，積多福係比喺香港跑泥地好犀利噶嘛，就最主要依樣，佢香港佢泥地都冇跑過，咁就依兩個疑問咧就通常咧啲馬咧，我自己揀深水馬咧，逢係有 question mark 咧，我就多數都唔會投注嘅。咁我舉個例，好似啱啱今個星期三跑馬地有隻後文美金，佢連佢跑馬地試習都未試過嘅，咁但係啲人都係咁瘋狂咁落飛，但係我就一啲， 但係仲有人推介，有人推介喎， 係啦，冇錯啦，所以逢係出賽馬即係點都好啦，我哋揀馬嘅原則咧就係唔好有問號啊，唔好靠估，我哋唔好靠估。最主要係我個揀馬嗰個方向就係咁。 OK 嗱，咁講到呢度咧，我哋暫時就休息一陣間先。咁啊，陣間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會講埋呢場嘅深水啦。咁同埋之後咧，我哋仲有一場韓國杯，仲埋咧廣東讓賽本地馬，我哋都會再同大家講嘅。咁喺中間過長嘅時間咧，我就俾一條片，大家咧，就係咧，又係關於韓國當地嗰啲傳媒同埋咧，無私義點樣睇佢自己喺韓國杯嘅坐騎。我哋轉頭翻嚟見。